天清晨七点钟，兄弟我不明，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 Hello， 大家好，大家早上好，我是子昂。 今天有我们两个陪伴大家哈，也感谢大家伙儿这么早就来陪伴我们了啊，有很多家里人哈都来问早上好，宁波工体老球迷雪山漫游悠子玩会儿，哎，这个名字我就是比较少见哈，潮丽吗？是这么拼吗？欢迎大家伙儿也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啊最新一期的集训名单出炉了。 中超联赛第14轮，昨天北京国安队2-1力克长春亚泰。 在15号的补赛申花河北以及国安将会争夺赛区最后两个争冠组的名额。 东京残奥会的圣火采集活动启动了。 中国军团闪耀东京系列第四集，老将新兵各展风采。 我们还会关注回首东京系列第四集，执着与坚持，东京奥运会如期开幕。 在国际足球方面有很多可以关注的，卢卡库正式加盟切尔西，转会费1.15亿欧元。 梅西领衔2021年金足奖的候选名单。 来关注英超揭幕战，周六凌晨3点，阿森纳客场对阵布伦特福德。 还有西甲的揭幕战，同样时间哈，瓦伦西亚主场对阵赫罗纳队，那两场比赛我们将会请相应的嘉宾来给大家做前瞻，欢迎您呢跟我们来互动哈。走进冬奥会的内容，来关注东京之后看北京第三集，科技助力奥运北京更有期待。 探访冬奥会延庆赛区系列之生态修复践行绿色办奥。 今天的体坛热搜榜，关注一下昨天晚上抖音直播热搜哈，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中国田径队4x100米接力的几个小伙子哈，跟网友互动啊，里面有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细节哈，我们给大家做介绍。其中苏炳添还揭秘了电饭煲事件。回国之后大家看到手里提着一个大电饭煲，怎么回事啊？其实那只是打印机而已。 是的，抖音热搜也在关注着我们的奥运健儿们啊，微博热搜也在关注奥运健儿们。马龙樊振东的隔离训练视频终于出来了，网友说终于蹲到了。 像王曼玉哈，在平时呢除了锻炼之外还喜欢看孙红雷演的电视剧啊，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做介绍，欢迎您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话题是国安第一阶段已经来到冲刺阶段了，我们要3-2哈，能不能选得上啊，冲不冲得进这个争冠组啊，这是第一个话题哈。 是的啊，还有就是在这个周末就要开启足球周末了，新赛季五大联赛开拔，您觉得哪个联赛最让您心动？ 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跟我们保持互动，尤其在第四时段会给大家带来新的五大联赛的预测哈。这个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跟我们保持话题上的联络哈。苏眼睛说了，哪个五大联赛动心？英超和法甲啊，法甲是因为梅西去了嘛，说特别的期待哈。 这法甲从这个赛季开始，我觉得真的是上了一个台阶了，因为终于有这个，可以说是因为 C 罗去了意甲以后，就能看到他对意甲整个这个流量的带动啊。我觉得梅西去了法甲，应该是有过之无不及， 也带动了我们这边的聊天的热情哈。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关注哈，欢迎您跟着话题一边听一边聊，也很多朋友都跟子昂打招呼。其实子昂已经来了一段时间了哈，也是我们的新成员，而且子昂在这个国际足球方面非常的擅长哈，也欢迎大家呢有什么问题想要探讨的，别忘了一起到节目当中来。 是的。 科学防疫，众志成城，北京广播电视台抗击疫情特别节目。 首先提醒大家，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提醒您，今年七夕恰逢周六，也就是明天啊，根据相关的要求，北京市的婚姻登记机构周六的工作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1点，只办理预约登记。全市婚姻登记机构的工作时间目前都已经统一为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半到下午的5点半，周六只有上午哈9点到下午的1点这个时间段当中，法定节假日除外。 是的，大家一定要记好时间哈，别去差了。各婚登机构除了采取预约限流登记措施外呢，还会实施划定等候区，设置1米线，严格测温验码。资料前置审核、开窗通风和一夜无一消杀等措施，工作人员核验服务对象身份信息时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对于体温异常或14天内到过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会进行劝离并做好解释工作。 海淀区的婚姻登记处暂停了上门服务、现场宣誓领证服务等非法定程序的服务事项，但是为了满足当事人搬证的愿望，在做好解释说明工作的同时呢，登记处还通过开设线上云搬证小程序、在线婚姻辅导等方式来满足群众的服务需求。 是的， 因为明天是七夕了哈，大家要注意这个时间哈。 对，确实虽然说可能线下的仪式感没法满足了，但是尽量的给大家这个想要仪式感的这个小心思在满足着。 嗯，另外提醒大家，明天是周末了，如果出去游玩的话呢，有一些地方这个时间哈，包括这个开放的日子哈，现在有些变化。例如说，城里的雍和宫从8月6号0时起呢就已经对外暂停开放了，所以请您留意。雪立方的游泳业务8月21号起暂停运营，预计到明年的5月份恢复开放，所以想要去游泳的朋友，请您留意啊。 是的，还有就是白云观啊，从8月6号0时起也是暂停对外开放了，包括潭柘寺、戒台寺景区7号起暂停一切宗教活动，并关闭大殿及其他的宗教场所，景区室外空旷区域仍可供游客参观游览。 像一些您喜欢去的艺术场所，中山公园音乐堂近期部分演出还有名家讲堂就取消了，打击乐艺术夏令营延期举办，像国家大剧院也是取消了近期部分艺术活动，北京音乐厅取消了近期部分演出。如果您购票的话哈，或者是之前有一些预定的话，请您留意 及时咨询哈。包括博物馆这边，中央美术馆、石家胡同博物馆、古陶文明博物馆、北京市古代钱币展览馆、南池子美术馆等等啊，都是暂时闭馆。 嗯，像郊外的银湖洞风景区也是暂停接待，小汤山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区啊等等一些地方呢也是暂时关闭。所以这些如果要是您出去玩的地方，还是要提前先查一查相关的信息。 是，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好，首先来介绍昨天的中超联赛。 中超联赛苏州赛区昨天进行了第14轮的4场比赛，北京国安2-1力克长春亚泰。 我们来听记者王毅给大家复盘昨天的比赛。 开到禁区里面，头球在摆，在搏，球进了。张宇宁在比赛的第89分钟接到于大宝的头球摆渡，门前抢点破门。 54分钟取得领先，74分钟被对手扳平，再到第89分钟的绝杀，北京国安队终于收获了一场艰难的胜利。 其实呢，上半时我们也踢得不错，下半时更精彩。上半时对方也确实创造了2-3个机会，但是在这之后我们也创造了一系列的机会，应该上半时他们进球。我们很渴望去进球，包括我们进了一个球，因为有点小的越位被推掉了，也很可惜。然后呢，我们有几个机会完全可以马上2-0领先的，很可惜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角球被对进了。但是1-1以后我们没有放弃，我们给他们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这样才能够通过一系列的攻势创造了第2个进球。所以我说我们完全应该赢得这场比赛。 就像主教练比利奇所说的那样，面对已经提前取得争冠组资格的长春亚泰，国安队是场上更加积极的一方。从比赛开始，国安队就希望通过在前场的高压创造威胁，高天意的远射和王子明的禁区内攻门都是非常好的破门机会，而亚泰则利用3名攻击型的外援与国安周旋，上半场双方0-0战平。 下半场国安队加快比赛节奏，第54分钟巴坎布在禁区内的打门击中横梁，张玉宁门前机警的头球补射为国安队先拔头筹，这也是张玉宁连续两场比赛都取得进球。 怎么说，可能之前获得的绝对机会比较少一点，更多的是在组织和远射，今天很高兴可以在禁区内获得一些机会然后打进了，对自己也是一种鼓励吧。 但是随后国安队却迟迟无法扩大领先优势，巴坎布门前接连错失良机，第74分钟亚泰利用角球机会由儒尼奥尔后点抽射扳平比分，只有取胜国安队才能够继续保有冲进争冠组的可能，所以球队在最后时刻放手一搏。第89分钟国安队获得定位球机会，张稀哲主罚，于大宝后点头球摆渡，又是张玉宁在门前抢点为国安队锁定胜局。 这一次的苏州那个比赛期间，他确实也错失了比较多的机会，我就跟他说你是我们队里面最好的队员之一，直到那个上一场跟泰达都是他做的都很好，他自己能够创造机会，每次有机会的时候都能出现在该出现的位置，他也能够助攻，所以他每次都做得很好，场上是异常的勤奋，所以就他的能力和他的努力来说，他是最值得去记住。 战胜亚泰之后，国安队仍然落后争冠组对手一分，排名苏州赛区第五。周日晚上和上海申花的直接对话将会决定了哪支球队将进入最终的争冠组行列。对于比利奇来讲，京沪大战又多了一层含义。 当然了，那我也知道，好多人跟我说过，申花和国安之间的比赛也是一种比较特殊比赛。但是目前这种情况呢，可能让这种特殊性更大。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的准备，好好的休息，迎接这一场关键的比赛。 阿昭说：“张玉宁够拼命的啊。”纳兰也说：“都快累死了，张玉宁。”也有朋友说：“这好不容易赢一场，简直是太难了。” 确实啊，昨天也有朋友说，昨天张玉宁不仅是进了两哈，脚下的活是最近一段时间最细腻的，接停传几乎没有任何失误，确实踢得好。昨天， 我们在8点钟之后啊，还会连线资深的足球评论人袁野，和大家复盘这场比赛，也欢迎您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互动。这三选二了，咱能不能选得上呀？刚才我看到微博这边有一朋友说，行，不是三选一就好。国安国米说的哈， 是三选二，感觉尤其是下一场、下一轮啊，这个补赛咱们有正面对抗的机会，还是捏在自己手里的这个命运啊。这一轮其实咱们身前的这几支球队倒是咬得也挺紧啊。河北1-0零封上海海港，在第33分钟的时候，尹洪博在莱昂纳多的助攻下成功破门，为河北队打开局面。下半场开始后不久，于海对尹洪博战术犯规被红牌罚下。第67分钟，河北队获得点球机会，梅米舍维奇的射门被严俊凌扑出，未能改写比分。最终，河北队以1-0战胜海港， 挺神勇啊！大连队的林良铭在队友孙国文的助攻之下，开场一分钟就为球队取得了梦幻开局。随后武汉队就奋起直追，赵宏略、洛佩斯分别在第4分钟、第37分钟斩获了进球，也为武汉队赢得了赛季的首场胜利。 是的，我们下一轮的这个对手上海申花这一轮比赛也获胜了，在对阵天津金门火的比赛中，当中阿德里安在第58分钟射入一粒点球，最终申花1-0点球零封对手。 现在这一轮比赛过后呢，海港、亚泰是进了亚冠组啊，直接进的，武汉、天津、大连人落入到保级组，那苏州赛区就剩一轮补赛了，申花、河北和国安啊将会来争夺赛区的最后两个争冠组的名额。那子昂也给大家说说这个形势是怎么样的，怎么个三选二哈？ 现在呢，除了这个国安以外，剩下两支球队是平分的一个状态。三选二就是说，现在已经有4支要进争冠组的球队嘛，现在已经有2支是彻底是确定了，就是上海上港和上海海港哈、长春亚泰。那申花和河北呢是都积22分，咱们国安是积21分。一场比赛赢3分嘛，其实是一个特别简单的算术题啊，非常明了。下一场只要赢了申花就可以啊，但是如果说啊不赢的话，那真的就非常困难了。 那周日啊，看和申花的这场比赛啊。昨天的人民日报体育部官方也发表了文章来称赞深圳市对于足球运动的重视。他们写到，8月11号晚，广州赛区的第14轮战罢，深圳队2-1逆转战胜了重庆两江竞技，以广州赛区第3名的身份进入到争冠组。这是深圳队自2004年中超夺冠之后17年来的最佳成绩，也是投资方佳兆业集团在2016年入主之后的最好成绩了。 是的， 深圳队近几个赛季能够逐年提升的根本原因，源自贾兆业入主深足五年以来始终坚持着理性和稳定的投入。深圳当地政府对职业体育的适度重视，也让深足更有底气和心气儿。赛季初，深圳市政府向深足发放总额3500万元的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深圳市龙岗区区委政府也向深足颁发了2500万元的龙岗区鼓励发展职业体育俱乐部专项补贴。 而这两个赛季呢，深圳队2020年引进了郜林、王永珀、张璐、孙可、米浩伦、张元、戴伟俊等一些实力型的球员。新的赛季2021赛季呢，又引进了金特罗、阿奇姆彭、卡尔德克、瓦卡索四位外援，后三个外援是以零转会的高性价比的方式引进的。那阵容升级之后呢，他们的人才储备优势也是显现出来了。即便是外援普拉利甘吉和卡尔德克缺阵，球队也有刚才提到的像郜林啊、王永珀等这些球员挺身而出。所以前十四轮的比赛当中，深圳是打出了非常多的精彩比赛，例如说4-2战胜了广州城，2-1逆转战胜了沧州雄狮，3-0战胜了重庆，还有4-1战胜青岛，包括2-1战胜广州，2-1绝杀重庆啊，这些比赛都是堪称经典嘛。所以在激烈的比赛当中，深圳队逐渐也是练就了强队的气质。 是的，赛场上表现是真不错啊，球场之外其实也挺好的。深足俱乐部呢会接送球员的家属来球场看球，为球迷提供前往广州赛区观赛的免费大巴，还贴心的为球迷们提供饮用水、药品等消暑降热的物品。来自球员家属和球迷的大力支持，也是深足取得成绩突破的重要原因。 所以展望下一次的比赛啊，深圳队的主教练卡洛斯也说，我们将会在接下来的争冠组比赛当中力争上游，虽然是第一次进入到争冠组，但是相信一切皆有可能。以上是中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昨天的中甲第17轮。这一轮联赛领头羊成都蓉城队6-0大胜新疆天山雪豹之后呢，逐渐就甩开了第二名梅州客家有3分，而梅州客家是2-1险胜北体大之后，紧紧咬住成都蓉城队。浙江队继上一轮被南通智云逼平之后，这一轮又是被黑龙江冰城队1-1逼平，连续两轮平局让球队也是赶紧踩了急刹车，停止了前进的脚步。武汉三镇在一场6分之战当中3-1战胜了陕西长安竞技，继续排名第4，紧追着前三的球队。 此外呢，南通智云队1-0击败北京理工队后，与陕西长安竞技队同积31分，排列第5和第6，落后第4名武汉三镇队3分。 大伙儿也都在说昨天的比赛，林公子说了，昨天看了一会儿天津和申花的比赛，觉得天津踢得还不错，阵型保持的都不错，但是感觉申花就没什么机会似的哈。 是，还有的这个在纠结一些黄牌的判罚，有这个地铁一号线这位朋友说，没进球怎么会脱衣庆祝呢？既然不算进球，是不是也就不算脱衣庆祝？但其实只要你没事脱了衣服，这肯定得吃黄牌哈，这也是挺难受的。如果说这哨早点吹的话，肯定也不至于脱衣服呀。 张强说了，说实话，这申花的中场咱也是不好打的，希望大伙儿能好好休息休息啊，全力备战。毕竟呢，就看这一场比赛了哈。也有朋友说到玉宁啊，工体老球迷说，张玉宁是国安拼的最凶的队员了，希望能够保持状态，打申花也能够继续破门哈。好，那也欢迎大家继续保持互动，我们来给大家介绍冬奥会方面的动态。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先来介绍一下延庆赛区的动态。 好的，延庆赛区是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三大赛区之一，赛时呢将承担高山滑雪、雪车、雪橇项目和冬残奥会的高山滑雪项目。日前，记者于波川就走进了延庆赛区，实地探访这里的筹备进展和亮点。今天请听记者于波川的报道：生态修复、践行绿色办奥。 燃烧的雪花点亮我。 生态非常好，都是绿色的。 坐在几天前刚刚正式贯通运行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索道的缆车上，向下俯瞰冬奥会延庆赛区。8月份的小海坨山郁郁葱葱，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而这要得益于生态修复团队的不懈努力。历时6年时间，总修复面积达到214万平方米。目前延庆赛区的生态修复工作已经全面完成， 进入到美化、优化、精细化的阶段。北控京澳建设有限公司景观工程师赵瑞勇介绍， 我们生态修复这块的原则呢，首先大原则是随建设随修复，就是边建设边修复吧，这个工作今年六月底已经全部完成214万平米的生态修复，栽植乔木6万余株，栽植灌木有60多万株。 延庆赛区最高海拔2198米，最大坡度超过了70度，海拔高坡度大，这给赵瑞勇和他的团队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和挑战。但冬奥建设者们不惧艰辛，根据场地条件因地制宜，机械不能到达的地方就靠人力将材料背上去。 机械能够的是只是局部比较近的地方，大部分都是这种坡度长坡度大的地方呢，它的好多的都是靠人工把这些个就是生态修复所用的材料，比如说那个苗木、种植土、蜂巢格式，所有这些材料是通过人工一点一点扛上去的，基本都是，这是就是这块的困难。再一个，赛区这块的年平均气温比城区里边是要低10度左右的，它这个生产期短，去年冬季温度最低的时候达到-36度，工人得拴着安全绳，然后在坡度上行走，运材料什么，施工困难是特别大了。 不仅是植被修复，延庆赛区在动物和栖息地保护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在设计中充分考虑动物活动的特点，利用涵洞作为动物通道，利用施工废石湿地重建爬行类动物的栖息地。北京市重大项目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小动物这方面呢，我预留出来这个动物的一些正常的活动的迁移的一些通道，着力的打造绿色办奥的北京样板。延庆赛区它也会成为值得传承能够造福人民的一个优质的冬奥会遗产。 延庆赛区坚持贯彻绿色办奥理念，将场馆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生态修复工作有效恢复了雪道区域的自然景观，也提升了赛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同时，延庆赛区生态修复的经验也给其他大型滑雪场提供了重要的推广和借鉴意义。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性咨询和建议委员会委员蔡志洲， 这种生态的恢复工程啊，就为赛后以至于长时间的赛区与人和环境的这个和谐共存呢，打下了基础。冰雪赛区，四季山林，每年人们在冬季享受这里的冰雪啊，冰雪季以后呢，春天山林又回归于自然啊，徒步山林的这些人们和鸟兽一起在山林中潜行，看草长莺飞。 好，来看大家的微信微博啊，都在关注昨天的比赛。 嗯， 忙碌的闲人说了，我以为是今儿比赛，所以我都没看。 哎呦， 错过了您 啊。 说给国安加油，掌握自己的命运，战胜申花吧。 是，还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这个有这个锱铢必较的这个精神啊，在纠结黄牌的事儿。其实我觉得确实有这个网友说，张稀哲那个让对方退到9.15米之外的黄牌啊，是觉得耽误时间了吗？无语，确实这一张黄牌吹的啊，有点挺严格了。看了这个比赛都觉得这张黄牌出现的这个时间可能是稍稍的有点突然啊。不过那个王子铭那个黄牌确实没得说，其实这个跟进球不进球真的没啥关系，因为其实有规则里面是没有说进球脱衣庆祝需给黄牌这样的规则，而是说有一些非技术性的，场上若出现球员有非技术性的啊这个不雅动作，就会出示黄牌。那因为脱衣服这事儿嘛，其实是一种不雅动作哈，所以说只要出现了这个动作就会黄牌。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啊前锋进球了，后面好兄弟特别的激动啊，后卫脱一个那也不行。 啊，唯有战斗说玉宁是没办法了，看着自己的队友侃爷，这隔大半年回来都发福都跑不动了，不是浪射就是越位啊，这着急啊。 是，不过这个前面有玉宁啊，后面有大宝，这个有网友国安495说张玉宁一直踢得非常棒，这没啥说的啊，大宝踢得也很好，后防没大宝还真不行。也有网友沸腾工体说，生死大战脚不软啊，再斗申花要争冠全看裁判啊。确实这个到了最后一轮同时开球，再加上这个又是悬念保留到最后一轮，真的是球场上可能到时候每一个细节都会影响到这三支球队的命运。 一说只有一场比赛三选二，有朋友就开始哆嗦了，什么最后一个机会，我都开始哆嗦了。还有朋友说昨天李磊也是够神的，这来来回回这体力真好。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张雨霏在半决赛里面游出了世界最快的前100米，她也是唯一一个游进一分以内的选手。但是 7月29号，东京水上运动中心，2020年东京奥运会游泳比赛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国选手张雨霏第四道出场。 今天张雨霏的出发反应时是0.6秒，非常的兴奋。第一个50米，张雨霏迅速地冲出来了，她的前程速度是非常可观的，领先第二名1秒2。 多年来，女子200米蝶泳是中国游泳的一个传统强项，曾在奥运赛场先后3次夺金。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女子游泳部分项目跻身世界前列时，200米蝶泳就有一位世界顶尖高手王晓红，她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勇夺银牌。2008年，刘子歌技压群芳，夺得了中国游泳女子200米蝶泳的第一块奥运金牌。当时，另外一位国手焦刘洋收获银牌。4年后，在伦敦，焦刘洋在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率先触臂，为中国泳军实现了这个项目奥运的2连冠。那段时期，刘子歌和焦刘洋还一起打破过世界纪录，先后夺得过世锦赛冠军，双双成为集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于一身的大满贯得主。 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是刘子歌在2009年快速泳衣时代创造的。最后一个转身了，张雨霏已经领先弗里金格1秒34，弗里金格也在逐渐的加速。现在张雨霏看起来略微有一些疲劳，坚持住。200米最后15米是地狱般的考验，张雨霏已经锁定了这枚金牌。张雨霏第一个到边，刷新了赛会纪录，张雨霏是冠军。经过5年的备战，张雨霏终于在东京扫除一切障碍，破茧成蝶，她也成为了新的蝶后。 最终，张雨霏2分03秒86打破奥运会纪录，再次为中国军团获得了这一项目的奥运冠军。 就那种中国力量，你知道，我从心底燃起来，就不服输，我一定要跟你拼了。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欢迎在早上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畅晓，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跟我们保持互动。昨天国安好不容易赢了哈，2-1战胜亚太，但是我们要是想进这个争冠组的话，3-2的情况哈，所以也请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分析分析，回顾一下昨天的比赛。还有就是明天凌晨呢，5大联赛就要开始了，西甲和英超率先开始哈，也请大家聊聊看看您对新赛季的5大联赛的期待，喜欢哪个联赛哈。 看到很多的球迷朋友都发来了自己的答案啊，又发这个德甲的，这个我觉得在风起云涌的转会窗的这个折腾这么一个休赛期之后，德甲其实显得稍稍的冷了一点啊， 比较平淡是吧？ 对，看来这是德甲的老球迷了。 嗯， 啊，也有这个关注说还是关注西甲的啊，因为有皇马，因为齐达内啊。 嗯，这个变局就说了，我要看梅西，我要看大巴黎，看新的三叉戟组合有什么样惊艳的效果。 嗯 嗯。好，我们先关注一下自己的事儿哈。国足，中国足协公布了男足出征世界杯预选赛12强的31人大名单，人多点啊。吴磊、艾克森、吴曦等主力球员都入选了，而近期在联赛当中表现抢眼的郭田雨等多位新人也入选到大名单当中。 是的，中国队将于8月17号起在上海市组织集训备战，并参加12强赛第一轮至第6轮的相关赛事。参加中超联赛补赛的球员于8月19号前到队伍驻地报到。作为名单中唯一在海外联赛效力的球员，吴磊将于8月26号前到队伍参赛地报到。 嗯，在大名单当中，广州队还是有8位球员入选哈、啊，像艾克森、阿兰、洛国富、蒋光太4位规划球员都是悉数入选。和40强赛相比呢，主教练李铁，叫了新人郭田雨、高准翼、徐昕、巴顿、朱晨杰年轻的球员。今年22岁的山东泰山的前锋郭田雨在这个赛季的中超联赛表现出色，目前共打入8球，也是有希望能够在12强赛当中完成自己成年国家队的首秀哈。 是，郭田雨踢的确实不错啊，小伙真壮哈、啊。 嗯 啊，在咱们北京国安这边呢，于大宝、张稀哲、池忠国、李磊、张玉宁、王刚是入选了这一次的国家集训名单。 嗯，广州队除了这个规划球员之外呢，还有刘殿座。包括这个张琳芃、高准翼啊，他们都入选了。 嗯，是的， 阿兰也在啊。 对，包括蒋光太，但是说蒋光太可能是不是有伤啊？韦世豪、艾克森都来了啊。 都带上。 对，上海海港足球俱乐部严俊凌、王申超、李昂。 嗯， 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就是金敬道、吴兴涵、王大雷、刘彬彬、徐昕啊，刚才说过的郭天宇。 嗯， 申花这边无锡朱晨杰， 对，该去的都去了。河北的尹洪博、王秋明， 嗯， 还有刚才说到天津金门虎的巴顿，武汉的蒿俊闵和董春雨，唯一一个在这个村里人的这个希望哈、啊，在国外的吴磊哈、啊、都入选了。 嗯， 对于这一期的名单，我们早些时候连线了腾讯的赵宇，他也做了一个简单的点评啊。 觉得这一次跟上一次相比，其实第一感觉就是人比原来更多了，这个可能是最直观的感觉吧。因为球队现在的要求是要前两个客场都要在西亚来踢，所以他要有更充足的这种人员储备。到了那边之后，根据球员的状况和身体状况来安排这个23人的名单和18人的名单。所以说他需要更多的这种储备吧。据我了解，这31名球员，如果没有出现伤病的情况下，应该都会跟着球队去卡塔尔先踢第一场比赛，然后再准备接下来10月份的比赛吧。就等于说队伍到了那边之后，要踢4场比赛，2轮的比赛吧。到等于说等到10月份之后才决定11月份的比赛在哪踢，如果还是在海外踢，那么可能要待更长时间吧。这对于球队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这种考验。从名单的角度来讲，其实我觉得李铁还是以这个参加40强赛的人为班底，补充了一些新人，但这些新人可能在球队当中都很难占据这种主力的位置，到时候他更多的还是以这个踢40强赛的这种首发阵容啊，包括战术打法为核心，只是说可能面对更强的这个对手，像澳大利亚、日本，他可能在防守上会更加强一些。不管怎么说吧，我相信李铁其实他对于过去这个40强赛比赛是非常满意的，所以说在人员安排上面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这种调整。我觉得这份名单其实大家也会说，比如说这个有些球员进入之后是不是有一些争议，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李铁应该说是对联赛进行了一个系统的全面的考察吧。像巴顿这样的球员，他在联赛当中表现出色，我觉得他进入到这个名单就是理所当然的。当然了，你像巴顿呀、像朱晨杰这样的算是新人吧，他肯定不会占据这种主力位置，但对于国家队的这种人员是一种补充。另外我也很期待像鲁能的这个郭天宇，他在联赛当中进球很多，表现不错。这一次比如说我们在跟越南队啊，他跟日本队，他是不是可以利用自己的身体然后给对方带来比较大的威胁吧。这个小的年轻的球员是我比较期待的。 像刚才我们提到了国安队也有这个大家非常期待的6位球员入选哈，但是在联赛的过程当中呢，国安队这段时间表现得很一般哈，表现平平，现在都3选2了。我也问这个赵宇，我说你觉得是不是跟国家队的比赛有关系哈？比如说大家也不想太累，或者是有其他的想法，保留一下体力？他说不是。 保留体力其实没什么太大关系嘛，主要是可能在队伍这种磨合呀，包括这个外援不在，然后战术打法的调整有一定关系。其实我觉得国安队这些球员还是有实力的。在这种有实力的情况下，他其实在这个联赛当中，在缺少外援，我们战术调整之后，他我觉得有点不太适应。当然了，你说国安队这些有实力的球员，他在国家队是不是这种绝对的核心的不可替代的？这个其实从过去的40强赛已经我们看出来了。国安队虽然说人数比较多，但是在这种核心的不可替代位置的人员还是相对较少的。但是就是一个比赛，它是很漫长的过程，不管是绝对的主力，还是替补，还是说半替补，他在国家队都会发挥自己很重要的作用。所以说国安队这些球员，我也希望他们到了国家队能够拿出最好的状态吧。其实我们在40强赛当中也看到了，像西哲呀、玉宁啊，表现都非常好。这次王刚又回到了国家队，我相信李铁也是看重他在右路的这种突破能力，希望他也能够有好的表现吧。 根据赛程呢，中国队前两场比赛分别在9月2号客场对阵澳大利亚队，9月7号主场迎战日本队。不过目前中国队和澳大利亚队仍未确认各自主场比赛的举办地，这两场比赛均有可能会在中立场地举办。 对于接下来的这个12强的对手哈、赵宇也是做个简单的前瞻。 这几个对手实力真的都非常的强，你像澳大利亚虽然说这些年这个实力有所下滑， 但是他们的这种身体条件包括整体都是没有问题的，肯定在中国队之上。第一场比赛中国队非常的不好踢，日本其实不用我多说了，他怎么踢都是中国队最都会给中国队带来特别大的麻烦嘛。包括奥运会的比赛，包括之前国家队的比赛，他的这种整体速度、个人的这种比赛能力，包括其实他所有球员都是海外的，这个就不用我们再去阐述这些事实了。我觉得中国队要想赢日本队真的太难了。其实像沙特，虽然说他在排名方面不如澳大利亚，就是说排的这个档位不如澳大利亚高，但我觉得中国队踢沙特要比踢澳大利亚队还费劲。所以像越南也进步很快，阿曼我们对他不是很了解。不管怎么说吧，就这几个对手对于中国队来说都会很难。不管就他难，比赛已经摆在这儿了，我也希望中国队能够知难而上吧。到了这个十二强赛的比赛，也没有说让你一定要赢谁，或者说赢多少场比赛，你只要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尽可能的能多拿一分是一分，哎，我觉得这样就行了，放平好自己的这个，摆正自己的心态，这个非常的关键。 那北京青年报点评这一期的名单的时候也说哈，认为李铁是有意识的提速血液更新，一方面呢希望在接下来应对重大比赛过程中丰富人才储备，还有一方面呢确实我们中国足球以及球员的技术水平比较其他亚洲一流强队有明显差距，所以呢目前这个名单哈也是想要进一步的这个年轻化，实际上也是为球队注入更多的养分，更多年轻球员的涌入，至少能够让国足在十二强赛保持十足的拼劲儿吧。 确实，是的啊，国际足联呢最新的排名呢，中国是上升了6位，世界第71位了，排名亚洲第9。昨天新一期的国际足联世界排名，中国队上升了6位，排在第71位，亚洲第9。亚洲的排名是日本、伊朗、澳大利亚、韩国、卡塔尔、沙特、阿联酋、伊拉克、中国、阿曼，这是亚洲的前10哈。世界的前10或者前3的排名其实也有一些变化，比利时还是第1，法国掉到第3，巴西是跃居到了第2。 说到这个世界杯预选赛，日本队这边呢日前也是确定了两场世界杯预选赛主场的比赛场地，他们是9月2日对阵阿曼的比赛安排在了吹田市足球场来进行，10月12日这场比赛对澳大利亚呢将会在奇遇体育场来举办。说到日本哈，东京残奥会的圣火采集活动昨天开始了，未来的一周当中将在日本全国的47个都道府县采集圣火，将和来自残奥会发源地英国曼德维尔的圣火汇聚在东京，汇成完整的残奥会的圣火，最后来点燃残奥会开幕式上的主火炬。 根据共同社报道，昨天在冈山县濑户内市，视力障碍人士世界保龄球大赛金牌得主入江信行采集了本届残奥会的第一束圣火。濑户内市历史上以制作刀具出名，昨天的火种啊就是锻刀师为打造刀具而点燃的。 残奥会的火炬传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呢是在举办地之外的43个都道府县举行，一直到16日结束。第二阶段是16日到20日，在举行比赛的静冈、千叶、埼玉、东京4个都县各进行1天的圣火传递活动。不过原计划在这4个地区进行的路上圣火传递活动因为疫情取消。第三阶段在日本各地引燃的圣火呢和在英国曼德维尔采集的圣火汇聚到东京，20日在东京都港区的迎宾馆进行集火仪式上汇合，曼德维尔的圣火采集仪式呢是在19日举行。 是的，圣火汇集成功后呢，在东京啊进行为期4天的火炬传递。其实按照原计划会有700名火炬手参加东京市内35公里的传递，但是因为疫情，路上的传递被取消了，所有的火炬手在固定的地点进行点火仪式。 东京残奥会的举办时间8月24日到9月5日。那由于近来东京的确诊病例数量还是连续在创下新高，所以东京奥组委正在考虑是不是将残奥会所有的比赛都闭门举行。参加这一次残奥会的运动员大约是有4400人，另外还有包括官员和媒体在内其他注册人员有12000人。 东京奥运会的圣火也是刚刚熄灭哈，东京归来还有非常多的激动时刻留在记忆当中，还有一张张鲜活的面孔，一次次精彩的表现，让我们也一次次的回顾起那些进度的时刻哈。那今天呢，我们就请记者林苑为大家带来中国军团闪耀东京系列的第四集，老将新兵各展风采。 结束东京奥运会回到国内，运动员们开始入境后的必要隔离。这两天跳水冠军全红婵又一次以隔离期内坚持锻炼的视频刷屏，看着躺在宿舍上下铺平板床上练习腿部动作的全红婵，有人感慨，果然是家具尺寸都是青少年的配置呢。可不是吗，奥运冠军全红婵也才只有14岁。在这届奥运会上，中国队总共获得了38枚金牌、88枚奖牌的佳绩，而这88枚奖牌当中，超过1/3来自00后选手的贡献。中国代表团本次出征的运动员当中，年纪最小的就是全红婵，比他大2岁的陈芋汐和大3岁的张佳琪，结束东京之行之后，也都变成了奥运冠军。而走下冠军领奖台，这三个萌妹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妈妈就生病了嘛，个字怎么读，主要是不知道她得什么病，主要是我不知道那个字怎么读。 想给妈妈治病的全红婵接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热心人对她的宠爱，号称生活当中互怼的陈芋汐和张佳琪生活训练都是步调一致，让人恍然00后的搭档是这样的相处模式。 没有什么，她也挺聪明， 她把能的不能的都传授给我了。 她也挺聪明，小孩教啥都能会，教啥都能懂，也没啥可教的，她不差的。 但是她在我旁边真的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和自信。 我们俩好像平时打气就比赛的，平时我们俩怼的厉害。 跳水队的00后赛后收到的礼物是娃娃，而射击队的00后杨倩则带红了可爱的发卡和皮筋儿，同时还顺便拿到了东京奥运会的1枚金牌。东京奥运会上，除了跳水、射击之外，体操、游泳、举重、皮划艇、乒乓球队的奥运冠军里也都有00后的身影，他们带给中国代表团更多朝气，同时未来可期。每一名新人最终都会成长为老将，在东京奥运会上也有太多的老将带给我们激动和感动。37岁的老将吕小军在东京以巨大优势获得举重81公斤级比赛的冠军，拿到了自己的2枚奥运会金牌。在奥运会上过生日的他说，三届奥运会坚持下来不容易。 三届奥运会了啊，确实坚持下来不容易，可能每届奥运会的同时都是在这个生日当中度过。这个当时给自己许了个愿望嘛，希望在这次东京奥运会上能拿到金牌，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五星红旗升起来。应该是98年开始练的，坚持了这20多年的举重。首先呢，我对举重这个是现在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热爱，可能以前年轻的时候肯定是特别喜欢，现在是一种热爱，可能是到这个岁数的话，肯定就是说离不开这个举重了。有了这2点了之后，能坚持到37岁，甚至可能能坚持到40岁。 对于董栋和吴静玉来说，东京奥运会是他们的第4次奥运会之旅。前3届奥运会参加下来，董栋已经集齐了奥运会蹦床比赛的3种奖牌颜色，而吴静玉也已经蝉联过奥运会的跆拳道冠军，并且当了妈妈，有了一个4岁的女儿。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他们又坚持了一个远离家人只能埋头苦练甚至可能比年轻时更艰难的5年备战期呢？就像在东京又拿到一块奥运会银牌的董栋说的，虽然不容易，但是也没有遗憾。 08年19岁，我第一次参加北京奥运会，那是主场，压力非常大。那个时候每天的脑海中的想法就是我要拿冠军。结果当比赛出来以后，我是因为铜牌，当时对我自己的打击是非常大的，然后付出了更多，然后终于在伦敦的时候获得了冠军。然后又到了4年后的里约，带着卫冕冠军的这样一个期待来的，当然压力还是很大，最后没有卫冕成功，然后获得了1枚银牌。又过了5年，东京奥运会，尤其我们遇到了疫情，是32岁的这样的一个高龄，是蛮难吧，但是谁不难呢？ 去拼嘛。既然你选择了这条路，既然你选择了再坚持下去，那就不要想那么多，然后全心全意的去投入。 太多老将、新兵，还有所谓的中生代们，在漫长的5年里不断磨砺、挑战自我，才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代表团在东京的硕果累累。 东京奥运会圆满落幕，但是在举办之前呢，奥运会也是经历了种种困难。子昂，你可能都记得哈，那个时候我们在上半年的时候一直都在追问东京奥运会到底办不办，到底办不办， 到底还能不能办下来。 即便是敲定说一定是会办，但是大家心里也是非常的忐忑哈。能够顺利的开幕和举办，也离不开各方的紧密配合、坚持与执着。这个东京奥运会也是让全世界看到了希望哈。我们来听记者金泽为大家带来的《回首东京》系列第四集《执着与坚持》，东京如期开幕。 东京奥运会能够顺利如期开幕，都让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感叹：东京奥运会走到开幕这一刻不容易。 You know, I'm not the prophet. 他说那将是如释重负的时刻，同时我也为运动员感到开心。我知道他们为了这一刻努力了很久，如释重负是因为走到开幕式这一天真的不容易。用我家乡的谚语来形容，便是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他的致辞代表着国际奥委会对东京奥运会的坚持与执着。在此之前，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反复强调对日本东京奥运会充满信心，并在东京奥运会举办前夕抵达。这些积极的信号和作为一直支撑着奥运会的筹办和举办。新华社记者基业表示， 因为巴赫在这次国际奥委会全会的开幕致辞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他过去的15个月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包括也有失眠呀，也有焦虑，遭受了很多的质疑。但是呢，他在与此同时也不能表现得很慌张，他要给世界包括给运动员带来信心，让他们在这种不确定性当中能够保持一种确定性。所以他过去的这15个月过得非常的不容易。 此后国际奥委会设定了3个目标，一是举办一届延期的奥运会，二是支持奥林匹克各方度过危机，三是强调体育在当今社会的作用。通过完成这3个目标，顶住了疫情的巨大压力。奥林匹克是疫情之下的一盏明灯，而被点燃的奥运圣火则是点燃的希望之光。圣火的点燃和传递也向世界传递另外一个积极信号，东京奥运会即将举办。等待了370天后，今年的3月25号，东京奥运会火炬传递正式开始。本次火炬传递从日本东北部的福岛出发。2011年3月11号，福岛在海啸和地震的灾难中受到重创，而在此地举行火炬传递仪式，寓意着坚韧与希望。日本前方记者李淼说：“ 我在现场呢，就看到现场来声援的大多数都是当地的村民，都是福岛当地的民众。现场呢，看到普通的民众，他们都很高兴，觉得这个圣火能够到福岛来，象征着福岛灾区的复兴。” 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则代表着坚定的东京奥组委。在仪式上他表示，过去的一年全世界都身处于一种艰难的境地，而圣火如同含苞待放的樱花花蕾，等待着今天的到来。我曾作为运动员有幸多次看到圣火，希望东京2020奥运会的圣火展现出神圣而有力的精神，用温暖的光芒为日本的每一个人点亮希望。虽然在后续的筹办过程当中仍然经历了疫情带来的糟糕影响，火炬被迫闭门传递，空场举办奥运会，但这些都是能够如期举办奥运会的解决办法。今年2月到6月，东京奥组委先后发布了3版防疫手册，给所有参与奥运会的相关人士规划细致的行为准则。伴随各项筹办工作陆续就位，奥运村疫苗接种率达到了 85%。在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看来，逆境中举办奥运会也将是一种奥运遗产。而对于奥运会的坚持与执着，还有志愿者。在东京奥运会受到疫情威胁后，很多志愿者没有选择放弃，而是坚持了下来。一方面，他们相信东京奥组委会为志愿者提供充足的防疫保障，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不想放弃参与奥运的机会。东京奥运会的口号是 United by Emotion， 现在被译为情同与共。在疫情尚未消退的大背景下，象征了和平、团结、尊重与平等的奥运盛会，为世界重建信心打开了一扇门。 谢谢记者金泽的报道。那东京奥运会之后呢，也有一些动态哈。昨天日本乒乓球女队的主教练马场美香也宣布将在九月末就离任了。据相关人士透露说，56岁的马场美香在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也是递交了辞职报告。在奥运会当中呢，她是率领伊藤美诚、石川佳纯、平野美宇组成的女队获得了女团的银牌、女单的铜牌、混双的金牌。女团比赛连续3场都是3-0的比分获胜啊，当然在决赛当中是输给了中国队，但是日本女团还是继伦敦奥运会之后能够第二次获得银牌。 是的，对于日本队的这个历史成绩来比较来说，他们已经是不错了啊。当然了，男队的主教练，日本乒乓球男队的主教练45岁的苍岛洋介也宣布辞职了。随着东京奥运会的结束啊，乒乓球队的日本乒乓球男女队的主教练都选择了离开，而金牌得主水谷隼也表达了退役的意向。28岁的石川佳纯也表示会先休息。 嗯，毕竟等了5年的奥运会哈，对于相对来讲年龄大一点的运动员也是一个挺漫长的时间哈，他们都需要时间来恢复，同时回归生活哈。另外，日本女子垒球队获得了奥运会的金牌，日本选手后藤希友回到家乡名古屋，受到了这个接见哈，市长叫河村隆之的接见，而且这个接见呢有电视台的直播。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河川市长就把这位选手的金牌拿过来挂在了自己的脖子上，然后摘下口罩咬了一口，这藤希友在旁边就非常的尴尬啊。据报道说呢，东京奥组委曾经表示过说，金牌就算是咬出牙印儿也不能给换新的。 是，就是人家如果说运动员自己拿了金牌自己咬一口啊，特别激动咬一下也就罢了，而且其实也之前有过报道说，这其实回收金属做的金牌啊，不行咬啊，这个 对 啊。那你给人家咬个牙印儿，人家怎么挂呀？ 所以各种舆论压力之下呢，最终就是说要给这位金牌被咬选手换一个新的，但是制作金牌的费用是由市长来承担，这应该的。 是， 别人家的东西别乱动。 确实啊，在这边还有很多的可以关注的，比如说埃及羽毛球女将哈迪亚啊，虽然说小组没有出现，但作为埃及代表团的一员的实力也不容小觑。33岁的他呢，并非是科班运动员出身，而是一名化学博士啊，正职是埃及不列颠大学的药理学助理教授，而且他还身兼埃及国会议员，也名副其实的斜杠青年啊。 嗯，今年也是他第3次来参加奥运会，过去他曾经参加过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并且在2019年的非洲运动会当中勇夺2枚金牌，但是在这一次的东京奥运会啊，倒是没有获得金牌，而且呢，在赛程结束之后，他曾经也接受媒体的时候采访的时候说，曾经确诊过新冠肺炎，但他并不气馁，说我做任何事情都会去全力以赴。那目前呢，他在这个学术界啊回归了，要进行研究工作。当然说他现在的世界排名是第40位。 哇，这真的是搞化学里这个打羽毛球最好的，打羽毛球里玩化学玩最好的， 真是太厉害了。 是， 嗯， 韩国女单名将程智炫宣布退出国家队，未参加东京奥运或成最大遗憾。她在里约奥运会之后呢，就有退役的想法，但是当时的韩国女单是青黄不接，后续无人，她只能继续坚持。其实，在女单球员当中，28岁已经是算是大龄球员了哈。2019年，她就表示会继续奋战东京奥运，但由于疫情的原因，多站奥运积分赛相继推迟或取消，最终她没有获得足够的积分来代表韩国参赛，遗憾地和东京奥运说了再见。 好，以上是我们第20段的内容，第30段还要和大家回顾国安昨天的比赛，连线原野，我们稍后见。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场、公园都免费。 哦，对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今天白天天空云量较多，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受到阴雨的影响，气温虽然不高，但空气湿度比较大，午后闷热感还在，请注意适当防暑。近期雷阵雨频繁，加上前期雨水较多，山区土壤接近饱和，周末出游时请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地带游玩，以免发生意外。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预计今天下班时阴天见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气温在28到25度之间。由于山区降雨频繁，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极为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适合外出登山。今天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欢迎您在早上继续收听，由子昂和小丽陪伴您的雄鸡唱晓，欢迎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昨天国安有比赛，好不容易赢了，2-1赢了亚太，我们要进争冠组，还要参加附加赛哈，3-2，2/3，应该说这个概率还挺大的吧？大伙儿怎么看呀？ 很多的听众朋友还是很有信心的哈。 嗯， 现在已经是我看啊，95%、99%的听众朋友觉得对这个话题后面这个给的答案啊都是有信心啊，觉得把踢亚太这场比赛这个精气神拿出来去踢一身花的话，肯定是没问题的。 嗯，还有就是明天凌晨呢，五大联赛就要开始了，英超和西甲率先打响，西甲已经没有梅西了，不知道大伙儿还关不关注哈？ 是的， 是不是都去看法甲了呢？您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哈。 嗯 嗯，体坛热搜榜，这是我们最近刚刚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小栏目哈。来看看今天带来的热搜。昨天晚上大伙儿看了抖音没有？小丽去看抖音这个直播热搜的时候，发现哎呀来晚了，中国4x100米接力队的直播我看到了一个尾巴。 哎呀 啊，苏炳添和网友正在互动哈，他讲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比如说有这个网友问他说，你回来的时候怎么拿一个特别大的电饭煲，就是提着，还这是去煲汤吗？还是在当地有人专门给你做饭啊？这样的猜测。苏炳添说，那不是电饭煲，其实那是一打印机，只不过呢是用电饭煲的箱子装了打印机而已，而且呢是帮领导拿的。 这毕竟接下来还得回大学搞业务。 那昨天呢，我看到最后一部分呢，是苏炳添和网友互动的时候，请著名解说员杨健哈、模拟现场直播，说大家也都奇怪说，今年这个解说怎么不是杨健解说哈、说如果要是当时你来解说的话，会是怎样的一个场面？所以他们就假装又直播了一下，结果就是一团糟哈、来听一下。 男子100米半决赛，苏炳添9秒83小组第一晋级决赛。苏炳添在第四道，苏炳添亚洲纪录保持者。 比赛开始了，快速完全占优，快速领先50位，亚克伯斯在后面追，苏炳添保持住，摆起来，最后冲击，要帅， 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能够在这个奥运会最高级别的这个舞台上面能够创造出一个这么好的成绩的话，我觉得我完全自己练了这么多年这个项目，我觉得真的是我没有遗憾了。 田径本身就特别枯燥的项目，而且苏炳添这样的运动员，他是超越了我们所说的兴趣和热爱的那个层面。我一直认为你是有一个执着信念，我叫执念的运动员，这个呢是特别特别的令人振奋的。他超越了就是说对热爱的那个级别，就因为你在前行过程当中，我们每个人 你不知道未来能不能达到你的这个期待值，跑到9秒90以内。但是呢，会遇到很多的挫折、伤病，包括在过去的两年你经历了什么，其实我都非常知道，非常非常艰难。但是你仍然会在那个最痛苦、最有压力，甚至绝望的时候，你还会用你那样一颗温暖、恒温的心，去温暖的你那个执念、你那个信念。与训练场上每一刻、每一步都不会去减少对他的投入，也不一定说要跑到那个状态，但是最后就是成功了。这个就是我觉得是真的是令人敬仰，是一个伟大的运动员。当时其实你那个半决赛决赛之后，我真的哭了。但是我是当然是为你高兴。另外一个就是像你这样有执念的运动员，是我们未来的所有人的榜样。那个改变的力量，就是站在赛道上，让所有人认为我们以前做不到的事情，现在我们能做到，而且能做得更好，震惊全世界。这就是我当时对你的敬意。 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做好自己的榜样，能够让他们年轻的这一帮运动员能够进步起来。整体来看，他们还是很棒的。严海滨啊，潘清强啊，徐高飞他们都很棒。 我们做一个龟派气功，一起结束今天的聊天，好吗？ 好的， 来， 我觉得，来，强总， 卡梅， 好的，拜拜，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拜拜。怎么关不了的？怎么回事？ 你点那个叉，点那个叉， 点哪个叉呀？怎么关不了的？我这个网络异常，啥意思？ 右上角吧。 右下角吧， 右上角或者左右，右下角，对，右下角那个像圆圈一样的那个， 怎么关不了的？ 就是昨天他们直播的时候， 挺可爱的， 特别逗。嗯、你看啊，苏炳添，别看他在赛场上哈、啊，飞奔的这是世界飞人， 对、 哎、对，结果哎，这个怎么玩？结束的时候不会关哈、啊。当然很快啊，他会回到这个教授的身份啊。近日暨南大学公布的2022研究生这个招生专业目录呢，他是以导师的身份出现在学校体育学院体育教学和运动训练两个专业的名单当中，而且每个专业各招9个人。所以呢，就有网友说，这苏炳添的学生得多少秒才能入选呀、 啊、是上课第一节课来吧，操场跑一个吧 要不够这成绩就不能上课啊。 确实， 嗯，这是昨天这个抖音热搜哈，小丽给大家搜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话题哈。 嗯，在微博热搜方面啊，之前跟大家提过，说马龙樊振东隔离训练的视频终于放出来了啊，网友特别激动，说终于蹲到了。昨天呢，央视记者李武军在社交媒体公布了中国乒乓球运动员马龙樊振东的隔离训练视频。在画面中呢，马龙樊振东分别在进行身体训练，网友纷纷表示千呼万唤始出来。 嗯，因为他们配了音乐，只有动作没有这个说话，所以就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您可以去看一下哈，马龙主要练的是这个侧板支撑，然后呢，有网友就说了，说你这个练不了肚子呀，你那肚子怎么减啊？结果人家樊振东就是练的腹。啊，卷腹的动作哈、啊，卷腹的动作。当然，马龙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哈、啊，说隔离期间自律体能训练是高水平运动员的习惯，也希望自己能够保持对乒乓球的热爱，因为他们现在每个人只有一个房间嘛，所以自己都在房间里特别小的一个天地里哈、啊，依然保持着自己的体能训练。 是的， 但也有玩的。 那肯定有啊，这个不能一天都是训练、 嗯、 这个得身心健康成长嘛、 嗯、 其实那个马龙也说啊，希望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好的习惯吧，能够影响到场外更多的小朋友或者球迷朋友们，让更多人投入到乒乓球这项事业里。 嗯，玩的呢，比如说王曼玉昨天呢在接受隔离的时候也发了自己的社交动态哈，晒了一下自己正在追的新剧，大赞孙红雷的演技，说隔离期间我在追剧啊，孙红雷老师也是我师父最喜欢的演员哈、啊，说演技真棒。其实我这电视剧我也没看， 嗯， 我看他追剧呢，在那儿。 这电视剧其实我是看过一些片段啊， 嗯、 孙红雷又演这个就是卧底啊，我现在还不知道啊，现在 是好人坏人不知道， 对，全网都在问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啊，又把那个狠劲儿拿出来了 啊，这是一个疑问哈、啊， 嗯 嗯。另外呢，昨天也看到热搜说，这个中国探险协会官方发布的公告表示说，7月29号，他们组织的青少年腾格里沙漠探险项目当中发生了意外，有一位16岁的姓郑的同学离世了。那目前呢，协会也正在和遇难家属保持着沟通，全面配合公安机关工作。那这也是他们就此事的第二次声明，具体的这个细节并没有更多的说明啊。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个事件的发生。 是的。 好，那么接下来呢，要和大家一起说说昨天咱们国安的比赛了哈、 嗯、 很多朋友都关注到了昨天这一场2-1的比分，嗯，又让人家进一个，有没有零封啊？我们请袁野跟大家来分析啊，来探讨。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昨天这场比赛相信大家也有很多看法，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互动。钉子，哎，这个朋友我是头一回见您的名字哈。我们问国安能进争冠组吗，他说必须要进去啊，否则就得换永远争第一这口号了。好，我们请进原野来复盘昨天的比赛。你好原野。 小丽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哎，今天我的搭档哈是子昂，也是我们新来的男主持哈。我相信你们之间的话题也会更多一些哈，有关这个技术方面啊，包括裁判方面，是不是？嗯， 确实啊。你好，袁岩老师。 哎，你好，子昂。 先来点评一下吧，就是我们终于赢球了哈。您觉得这场比赛怎么样踢的？ 首先说赢球了呀，肯定大家就非常。我心情是非常高兴的，但是如果从比赛内容上来看，确实是，之前我跟咱们体育广播连线的时候也说的了，人员就是这么人员。 嗯， 昨天你看也算是派出了一个近乎于搏命的打法吧。你说他是3-4-3也好，你说他是5-2-3也好，反正昨天就是把能我要赢球的队员全派，我能进攻的队员我已经都派上去了。你看巴坎布、张玉宁、王子明。公司首发在之前，说实话，我们人员整齐的时候都没摆出这么一个类似搏命的阵型。然后中场呢，朴成也首发了。然后确实，我昨天，但是我们在比赛当中没有过去那种特别好的能够负责组织传球的人。那没办法，所以说昨天我们从上半场比赛来看嘛，还是说大家看的比较揪心，比较难受。但是还好，昨天我们说可能跟对手吧，提前进入争冠组。他们进行了一些人员轮换有一定关系。如果说亚太要是说昨天派上最强的人，比如说把谭龙啊，包括主力门将都在场上的情况下，可能我们打的还要更艰难。但是不管怎么说，昨天在国安自己本身人员比较受限制的情况下，大家还是拼到了最后一刻。特别是我们说在1-1的情况下，我相信很多球迷有一些绝望了啊。但是最后89分钟的时候，我们终于是绝杀了对手。那一刻，我想大家这个欢乐的心情是真实。不然这个胜利三分也是比较踏踏实实的到手了。 是的， 我觉得从结果到场面还勉强可以接受吧。 我记得比赛结束快结束的时候，子王还给我发了个微信说我们保留希望了，幸好有最后这个进球。 对， 嗯， 当时也挺激动的啊。 是， 哎，昨天这个比赛其实也黄牌国安这块拿了挺多的，还拿了5张是吧？好像高天意啊，还有其他一些球员可能下一轮要停赛了，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高天已经是2次这个累计4张黄牌了。 嗯， 这个首先没办法，今年他打的比赛比较多，另外他在场上这个位置，也要求他了。你看，就是说他要多一些防守任务，特别在昨天中国停赛的情况下，他要更多承担非常多的防守任务，而且他作为年轻球员，有的时候他也只能依靠一些犯规动作的来这个减缓对手的进攻。我刚才提到了，他已经应该是本赛季第8张黄牌了啊，这确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但是说没办法，现在就是这么个人员情况。他高田印已经超出了我们大家说人来的预期了。他之前在这个苏宁的时候，去年打比赛并不是很多，前年他实际上出场率很高。今年如果说在国安引进的这些球员当中，如果有亮点的话，或者说唯一最大的亮点就是高田印了。 确实啊，他的表现确实让我们眼前一亮，有很多的这个网友啊还说怎么没入选国家队啊，其实未来可期啊。 别着急，他是98年的是吧？ 是。 通过国安这一年的表现，我想他一定能。就像鲁能这个郭天宇99年的小将，他今年你看在鲁能表现出这么好，国家队主教练一定会看到的。所以李铁也把郭天宇招进去，我相信高天宇如果在国安有这么一个今年稳定的发挥。不管今年最后国安什么样的成绩，他我想他的未来可能都会，至少比他来国安之前更好。 对，今天很多的网友对申花这样接下来最后的比赛啊很有信心啊，袁岩老师有信心吗？ 对，其实刚才我听到子昂你跟小丽沟通说，昨天晚上很激动啊，说保留了希望，但仅仅是保留了希望，因为在昨天赛前呢，我们大家都在算分，大家都在想，如果说河北。输给上港啊，因为大概率觉得河北会输给上港。如果说我们能够战胜亚太，可能最后还有一丝希望。但是没成想，昨天我们说有几支球队打得都非常出色，非常顽强。首先就是河北面对海港，河北队之前大家都听过很多消息了，已经不行了，这是穷的都揭不开锅了啊！而且是队长张成栋，我们说原来国安的球员就停赛了，都已经离开赛区了。但是昨天 那么样一个阵容，面对上海海港啊，那是中超争冠军的球队， 嗯， 外援都在，居然是领先海港，而且还有一个点球没罚进去，最后把三分拿到手。咱们说实话，当时看到这个结果的很多球迷心里都是一紧呐、啊，就觉得昨天晚上打比赛之前跟亚赛，大家想，这要是昨天晚上输了或者赢不下来，就等于提前告别这个争冠 完了。 对啊，就是提前凉了。提前凉凉了、 嗯、是， 包括昨天我们说还有另外一支武汉打了一圈14轮，终于是武汉见到希望了，武汉赢球了。 嗯， 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是也触发了或者是激发了国安上场球员这么一个血性吧、 嗯、 就是不管我最后结果如何，我得跟你玩命了，跟你拼了。那真是我们说昨天刚才这个早上提到了5张黄牌也是拼出来一场胜利。 嗯， 不管怎么说，咱们昨天保留了希望，虽然现在看主动权不掌握在自己手里，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你最后要一定要战胜申花，但是战胜申花现在依然看难度很大。现在只有说我们放平心态，不去想最后的结果，但是一定要想好这个比赛过程，一定要打好下一场跟申花。我们真的是说拼到最后一刻，哪怕拼到最后一颗子弹打光，至少让球迷说我们真的是尽力了。我们就这个人员跟你申花比，现在我们说打不过申花正常，是吧？因为就剩一场90分钟的比赛了，可能就相当于最后这个世界杯决赛了。或者是相当于一场淘汰赛的，申花输球，他也可能就，他也被这个，他也被挤出争冠组，他也接受不了。申花都换了教练了， 嗯， 他这个崔康熙都下课了， 是， 所以说就最后一场，跟申花也是可能宿命的安排吧。这个冰库大战，一对老冤家，最后要杀个刺刀见红，你死我活，那就干吧，干就完了。 嗯，地铁一号线也说，嗨，其实保持一颗平常心就行了。然后我们这个家里人李大本是一听说这么多个红牌啊，心里也是着急，说哎，咱要是进了争冠组，那这些黄牌红牌什么的是都带进去吗？还是 都带 再说， 都要带进去，不仅是都 带 进去，而且是所有的积分都要带进去。 嗯， 就是说你在第一阶段不管是跟申花啊，跟河北啊，跟亚太，甚至跟大连跟武汉的积分都要带进去。所以说对于咱们来说，即使啊能进入争冠组，咱们行积分是不太有利的。那边山东都已经33分了， 嗯， 恒大广州队是30分，咱们现在是21分。如果进入争冠组，就算下场赢了，咱们也是24分，24分等于跟人家山东差了9分呢， 嗯， 差了9分，你说你后面就8场比赛，这9分怎么追呀？ 嗯， 就是咱们进了争冠组，能不能去拿冠军，这个也真的是非常艰难。但是我们现在就不要想那些了，挣了争冠组，到了争冠组，我们哪怕跟山东赢一场广州队，大家心里头也高兴，那就行了。 嗯，好，谢谢袁野的分享，确实比较艰难哈。之后我们再关注国安的3-2，谢谢，再见， 再见。 嗯，永春堂就说，我都没有信心了，连天津都能输，就不能盲目乐观了。今年也许连争冠第一的机会都没有的，是这样的一年呢。都没想到哈，赛季前我们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期待，新教练来了，虽然咱们的外援没有到位，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期待，没想到打成这样哈。嗯，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些幽默精神也不错。我看有网友啊，在上半场的时候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一个评论说，赢下申花咱们就提前一整个阶段保级成功了。 这是自嘲哈。啊，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这是我们国安现在的情况，当然国安能不能3-2成功，大家讨论。还有就是明天早晨，英超和西甲就要开始了哈。不知道您对新赛季的5大联赛有哪些期待？喜欢看哪个联赛哈？也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 嗯，是的， 我们还有其他的消息要和大家介绍。昨天14运会，也就是全运会的男子排球成年组决赛阶段的比赛呢，已经在陕西省榆林市榆林职业技术体育学院拉开帷幕了。那成年组的决赛呢，有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广东、四川8个队伍来参加比赛。8支队伍是今年4月份从广东江门和福建漳州举办的资格赛当中获得的资格，然后来参加这个决赛哈。其中包括国家队的绝大多数队员会参加。14运会的排球项目一共是4个小项，分别是男子和女子的成年组，以及男子20岁以下组、女子19岁以下组。其中，男子排球成年组的决赛是排球项目4个组别当中最先开始的小项，同时也是14运会第一个进行决赛的成年组的竞赛项目。 嗯。在篮球方面，广厦队啊发布消息说，俱乐部与孙铭徽正式的完成了续约。 在今年的5月14号啊，孙铭徽是入选了中国男篮集训大名单，备战亚洲杯预选赛以及东京奥运男篮的落选赛。由于伤病的原因，孙铭徽于6月中旬离开中国男篮集训队，此后便向俱乐部请假，在外进行康复训练。直到昨天，孙铭徽返回俱乐部驻地，与俱乐部正式完成续约。 上海队也官方宣布，两位内外线的强援任俊威和袁唐文正式加盟，其中袁唐文是租借的方式。那任俊威呢1991年出生，前锋啊，上赛季呢是在山西队场均可以贡献1.1个三分球，三分球命中率是38.6%。那么00年出生的袁唐文呢是1.85米后卫，19年曾经帮助厦门大学队历史性的夺得过 CUBA 联赛全国季军，上赛季代表的是四川队，场均数据6.9分、3.4个篮板、6.5个助攻。 嗯，另一位90年的球员李晓旭与辽篮续约了一年，将迎来生涯的第16个赛季。CBA 联盟更新本土球员注册信息后啊，辽宁队的球员注册信息显示，李晓旭与辽篮以 C 类合同续约一年。李晓旭1990年出生，早在05到06赛季就进入了辽篮的一线队征战 CBA。此后这次续约之后啊，下赛季将是他征战的第16个赛季。上赛季他是因伤未能出战。 山西队也表示，由于新赛季球队的教练组人员进行调整，和丁伟教练呢已经沟通过了。山西国投篮球俱乐部决定和他从即日起就终止合同了。丁伟教练在球员时期呢打过前卫、广东、奥神等一些俱乐部，退役之后呢有着非常丰富的执教经验，去过浙江、同曦、北控、广州、山西等多支 CBA 的球队。 嗯，在国外的篮球界呢，约旦球星阿巴斯宣布从国家队退役。据报道呢，约旦的球星赛义德阿巴斯宣布自己将不再代表国家队出战。他至今征战过8个 CBA 赛季，效力过上海、北控、同曦、山西等队，场均得16.9分、11.6个篮板。在中国球迷口中啊，也对他有着得阿巴斯者进季后赛的称赞的说法。 天朝梦想家说了，我想看欧冠，还想看巴萨、大巴黎、皇马，这就有意思了。梅西啊，梅西因为他换了地儿之后吧，就有很多的假设。 是，而且现在巴黎凑齐了上个赛季的皇马的和巴萨的两支这个顶级球队的队长啊。 嗯， 首先看他俩就挺有意思了，他俩这一前一后，平时一到国家德比的时候，这俩人指定得，尤其近几个赛季啊，梅西也当了队长以后，指定得掐架哈。 嗯， 但是现在在一个球队了，这肯定是有一种这个次元壁打破的感觉啊。 嗯， 更不用说你说这今年这梅西走的时候闹得这么沸沸扬扬哈，我感觉所有的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球迷们都会期待着这俩赶紧在欧冠比赛的时候分到一个小组，或者说在这个淘汰赛里见着吧，这巴黎和巴萨必须碰一碰。 甚至说不看球的可能也会知道这个消息啊， 嗯， 不看热闹的朋友也会探个头看看哈。沸腾工体说了，我呢是英超的铁杆球迷，从83年开始接触足球呢，一直我就热爱利物浦。 哎呦喂，这可是苦尽甘来呀，多少年啊，这10几20多年的这个没有冠军，或者说一直比较沉寂的一个状态啊，终于啊在近几个赛季是彻底的爆发了。 嗯，6645说，国安这个积分吧得进入保级组，但是降不了级，看现在这个形势。 嗯 啊，也有朋友说，我们就想保级啊，就看能不能进争冠组了，保级那是不可能的哈。好，那我们也请大家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东京奥运会已经结束了，在这一届奥运会举办过程当中呢，东京奥组委相关的一些工作也是吸引了北京冬奥组委的观察员去了解、观摩和了解他们的赛事服务啊，包括赛事运行方面的一些经验。我们今天的东京之后看北京第3集，请记者李维给您介绍科技助力奥运，北京更有期待。 在东京奥运会的空手道赛场，东京奥组委的工作人员小坂雄介坐在一个机器人吉祥物的旁边。这个小家伙不仅可以在观众席上给运动员加油，他的眼神甚至都可以模仿空手道运动员的眼神。其实这样的机器人吉祥物在每个赛场的看台上都有出现。自从奥运会诞生以来，每次在现场都会有观众，观众的加油和呐喊声确实可以激发运动员拼搏超越自我的精神。而本届奥运会由于疫情的原因，不得不拒绝了现场的观众，这多少有些遗憾。不过东京奥组委做了最大的努力，为了弥补没有观众造成的氛围缺失，东京奥运启动了一大批人工智能、通信和影像技术，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这届盛会应该出现的精彩。科技给疫情下的奥运会带来了更多的改变， 而这其中很多新方法、新手段，确实值得北京冬奥会借鉴。比如东京奥运会首次采用云技术支持全球转播，通过云上转播平台提供 3D 追踪技术，它能在几秒钟之内提供运动员的速度、身体角度、加速度、步长等方面的数据，实现对运动员 3D 形态的数据提取。这是过去运动员和教练员用肉眼无法捕捉到的信息。这个技术不仅对运动员的训练有很好的记录，还是一种全新的转播方式，也就是在即时回放中对比赛的亮点进行分析、解读和复核，能为观看转播的观众带来全新的体验。北京冬奥组委技术部总体规划处的处长刘云这次作为东京奥运观察团的一员，现场对于云技术的应用进行了学习和了解。 通俗来说，云计算对于技术来说就像自来水龙头，当我需要的时候，我不用再去打井，而是我知道水就在那里，那里有一个水龙头，我拧开了水就来了，就是很方便。尤其是在疫情环境下，这次云计算在支撑转播的时候也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把很多的转播的资源还有现场的资料放在云上，然后大家在不同的地点进行处理之后，把它传递到世界各地或者是各个利益相关方，这样就更加方便的让在世界各地的奥运会的粉丝能够体会到奥运会项目的比赛的现场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还有一群数字粉丝，他们在云端实时观看比赛，通过现场大屏幕可以给运动员加油。这样的方式其实在不少国内外的比赛中都有应用，但东京奥运会上还推出了运动员和家人第一时间的视频互动。东京奥运会观察员、北京冬奥组委媒体运行部转播协调处项目助理廖晶晶说，在疫情之下，这一点非常值得借鉴。 这个粉丝的话，可能就不是咱们普遍意义上的就是全球的观众，而是他们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因为疫情考虑呢，就是过去像他们的一些非常亲的家人可以来到现场来为他们加油，但这次是不可以的。所以 OBS 会在运动员进入混采区之前，大屏会跟他们的家人和亲友进行视频连线，这个时候经常会出现很多非常感人的画面，来弥补就是现场不能观赛的这样一个遗憾。 另外，在疫情防控方面，东京奥运会也通过专门开发行程追踪应用软件等科技手段来为赛事保驾护航。刘云说，北京冬奥会也正在研发更先进的系统软件，来帮助赛事人员更好地开展工作。 专门为疫情情况下开发的技术系统，东京这边我们用到的 Ultra 还有 Cocoa 这些系统，就是为了使得境外的利益相关方在入境之前填报相关的信息，然后在入境的时候呢，就是向海关提交相关的这个检疫的证明，还有入境之后呢，每日填报健康信息，这些都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个呢，咱们国内也有相应的系统，而且也正在开发更好的这个应用。 其实北京冬奥会一直在科技上有着不少的突破和创新，在疫情之下，云端远程会议技术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应用，相信到了冬奥会的时候，科技在北京更加值得期待。 咱们北京冬奥会的这瞩目视频会议系统，从目前疫情之后呢，就是我们感觉到这个视频会议的系统的应用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之前的预期，这个系统是大大的支撑了这些应用。下一步我们将利用北京冬奥会测试赛以及相关场景演练测试的机会，做好充足的设备、网络、团队等资源准备，做好疫情环境下技术筹备工作，为冬奥赛时提供可靠的技术服务。 冬奥会结束之这个冬季奥运会结束之后，就该是我们冬奥会啊，相关的一些报道的准备了哈。 是的，看到很多的球员也在关注这个国家队比赛的名单啊，以及想到西甲的事儿，就是闲人北三说吴磊回西班牙了，西甲没有开赛，折腾什么呢？其实马上就开赛了哈，明儿这个就已经是彻底开打了。而且呢，其实在上周的时候就已经西班牙人跟佛罗伦萨踢了一场友谊赛，最后还是点球大战呢。那场比赛其实虽然说运动战进球是没有，但踢挺有意思的。吴磊是踢满了全场啊，得赶紧回去备战了。 这是在乙级联赛晃悠一圈之后又回来了，又回到了甲级联赛行列当中需要得到教练更多的认可哈。 是，还有担心说吴磊是来回来以后是不是得14+7啊，这个咱们不知道啊。但是其实吴磊上个赛季其实得过新冠，而且已经好

好多钱啊！据此前报道说，可能转会费高达1.15亿欧元，约合9750万英镑，周薪大约是20万英镑。嗯， 哎呀，这不好算啊，这一周的薪水有点多。卢卡库出道于安德莱特赫特青训啊，年少成名，并于2011年夏窗是首次转会切尔西。在首次的切尔西的三个赛季里呢，先后被租借至西布朗和埃弗顿，凭借出色的表现，在2014年夏天，埃弗顿是花费了2800万英镑将其买断。从那之后啊，在埃弗顿的表现应该是彻底的让大家有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切尔西的时候，因为之前有德罗巴的珠玉在前，所以说卢卡库的这个身体条件的出色，以及他的球风被称之为小魔兽哈。在2017年夏窗，他再度登陆豪门，高达7500万英镑的基础转会费加盟曼联。在效力红魔的两年时间里，他其实过得不太如意啊。随后呢，在2019年夏窗转投国际米兰。而就在上个赛季，卢卡库在意甲打进24球，11记助攻，帮助国米时隔11年重夺意甲的联赛冠军。 嗯。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第一次效力的时候呢没有为切尔西进过球，但是他在西布朗还有埃弗顿、曼联的时候总共打进过英超的113个进球。那接着咱们来说说梅西哈，梅西这两天太火了。 嗯，是的，昨天金足奖官方公布了今年的候选名单啊，这是金足奖哈，梅西领衔，内马尔、莱万多夫斯基、拉莫斯入选。该奖项创始于2003年，由摩纳哥的阿尔伯特亲王颁奖，旨在表彰为国际足坛立下不可磨灭功绩的球员。候选者必须是年满28岁的现役球员。去年这一奖项的获得者是 C 罗，这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终身成就奖，有这个意思哈，这是足坛这个概念哈。今年的评选结果呢将于11月19号公布。2021年金足奖的候选名单有萨拉赫、拉莫斯、阿奎罗、卢卡库、莱万、内马尔、梅西、本泽马、基耶利尼、皮克。结合梅西这个赛季从国家队的夺冠的表现，包括在接下来我们非常期待的这个巴黎的表现，我觉得还是很有希望的哈。 嗯， 而且金足奖其实不只是说看一个球员他踢的这个赛季到底是多么特别的好怎么样哈，而是说这个球员这个赛季他确实给足坛的影响力带来很大贡献，也是考虑的其中的。我们马上就要说到这个梅西加盟大巴黎之后引发的这个各个领域的梅西效应了。 嗯，梅西在昨天哈加盟大巴黎之后第一次参加训练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巴黎给出的这个官方的镜头和拉莫斯俩人抱在一起。有意思的就是之前两个人呢是巴萨和皇马的队长，现在都去巴黎了。 是的， 嗯， 一个4号，一个30号哈。这如果说啊，在2020年或者说2019年国家德比结束之后那么火爆，跟您讲这个故事，说没事以后他俩都会去一个队的哈。 嗯，谁信 呢？绝对不信、啊、 谁信呢？嗯 嗯，是的。在英超方面，利兹联与贝尔萨完成续约，他官方宣布哈，与主帅贝尔萨呢是续约一年。贝尔萨从2018年开始出任利兹联主帅，并在去年带队升入英超。贝尔萨执教的利兹联特点非常鲜明，进攻方面是不留余力，全队的跑动十分积极。毕竟人家被称之为疯子教练嘛，啊，在贝尔萨带领下，利兹联上赛季位列英超的第9位。 虽然英超比赛昨天还没有开始，但是凌晨呢已经诞生了欧洲超级杯的决赛的冠军哈。 嗯， 切尔西点球大战6-5，最终是总比分7-6击败了比利亚雷亚尔，他们也是问鼎了这个年度的欧洲超级杯的冠军。 是的啊，一个英超的欧冠的贵为欧冠的这个冠军得主啊，来自英超的欧冠冠军得主和来自西甲的欧联冠军得主，其实也是一次非常激烈的碰撞。在常规时间是战成了1-1，最后是一个激烈的点球大战，凯帕啊在里面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咱们先听一听，这场比赛啊，在网络平台进行解说的足球解说员陆中原是怎么点评这场比赛的。 在昨天晚上结束的欧超杯当中啊，最终切尔西是1-1，在常规时间战平了比利亚雷亚尔，但是在点球大战当中啊，最后比利亚雷亚尔是惜败给了切尔西，切尔西也是时隔23年后再度捧起了欧超杯。啊，其实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两种风格的对撞啊。这场比赛的场面其实相对来讲呢，节奏吧，我们可以说并不是非常快，但是呢，这场比赛当中战术的对决还是非常的激烈的。而且切尔西面对着阵型架构严整、防守韧劲十足的比利亚雷亚尔，在整个的进攻上啊，切尔西其实这个进球呢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到最后呢，在下半场啊，进攻延展性不足的这种压力， 转移到了后场，加上祖玛以及小查罗巴他们的这个出球能力啊，可能有一些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强，导致一边之后呢，其实切尔西丢掉了在场面上的优势。这在下半场的时间呢，也是被比利亚雷亚尔把比分给追平了。下半场呢，其实在比赛当中，比利亚雷亚尔是创造出了更多的机会和威胁，但是90分钟之后，包括30分钟的加时赛，120分钟之后呢，两支球队啊，其实在场面上呢，可以说最终是不分伯仲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进入到点球大战之后，图赫尔他展现出了一个主帅非常强的控制力，换上了凯帕，换下了门迪，这一招可以说是切尔西的妙手，而凯帕也是在点球大战当中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这场比赛两支球队啊，在赛前的布置上，比利亚雷亚尔对于切尔西的进攻摸得很透，也看到了这场比赛切尔西没有中锋，但是在防守到后期的时候啊，一个是体能上的消耗，另外一个这个在板凳深度上确实是不如切尔西啊，最后在进攻上其实也没有创造出太多的威胁。在最后的点球大战当中啊，尽管说埃梅里他在欧联杯的决赛当中已经是战胜了曼联，但是这一次面对切尔西好运没有能够继续延续下来，所以最终呢其实也是惜败。但是这场比赛总的来说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啊，也要祝贺切尔西赢得了欧超杯的冠军，这也是自1988年在欧超杯战胜皇马之后啊，时隔了几次三次没有夺冠进入欧超杯，但是拿到了亚军之后呢，这一次终于是重新捧回了欧超杯。当然对于黄潜比利亚雷亚尔来说啊，他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期望更多，也许在未来某一天他们还会进入到欧超杯的角逐当中，那个时候对于他们来讲还是有机会再去捧得这个桂冠的。 哎，欧超杯啊，给这个接下来马上要开打的各大联赛开了一个好头。 是 法甲其实已经率先开始了，已经踢了一轮了就在这个欧超杯结束之后，那两个所属的联赛，两个主角所属的联赛英超西甲也要开始了。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梗啊，欧超杯里面就是在点球大战之前哈，切尔西的主帅是专门把这个踢了120分钟的门将换下来了啊，专门换了一个门将上去，就为了让他扑点球。这个门将是凯帕，之前有这么一个故事啊，就在去年吧，应该是也是还是在这个切尔西这个球队里，不过当时主教练还不是图赫尔，是萨里哈，也是啊，萨里也想玩一个操作，当时呢是凯帕踢了120分钟啊，接下来要踢点球了，然后说我也换个这个，好像把卡巴列罗换上去，是说凯帕你下来吧，我专门换一个能扑点的门将。然后凯帕拒绝了这次换人，我就不下啊。但是最后呢，那场比赛没赢啊，一度的让他处在了一个风口浪尖之中，以这样的方式完成一种救赎。不得不说啊，凯帕自己首先有这个能力，确实两扑点球啊，跟胜利跟他很有关系，而且体现出图赫尔这个主教练情商是真的高啊。 哎呀，你要说这队员还真够倔的哈，你主教练还拿他没办法。 是当时都爆炸了整个社交媒体上哈。 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我觉得这个比赛安排的时间特别好，刚好是东京奥运会结束，然后新的足球赛季开始之前，先让大家来了一波热潮哈，先来关注这个欧洲超级杯。那马上这个周末就要开始有五大联赛的比赛了，例如说英超和西甲，我们也做一个简单的前瞻哈。英超联赛这个周末呢，先是在周六凌晨3点揭幕战，阿森纳客场对阵布伦特福德。这场比赛这是升班马吧？ 应该是吧，布伦特福德应该是啊，没错。然后这支球队其实，但是也是有一定的实力的。关键是阿森纳现在这个实力在逐年下降。我知道咱们其实会有很多的阿森纳的老球迷哈，现在应该也都佛系了吧？我们也是连线到了一位阿森纳的球迷啊，一起来听听他的说法。 还是超级球迷， 对 啊，足球评论人严强。 英国球迷还没有完全从这个夏天啊，在欧洲杯决赛本土失利的这个阴影当中走出来，英超新赛季就已经开始了。那揭幕战呢，是北伦敦的一队对手布伦特福德新升级的升班马对阵阿森纳，仍然是处在挣扎下滑这个趋势当中的曾经强大的阿森纳。这场比赛的关注度并不是那么高，但这个赛季的英超整体的关注会非常高， 因为还有很多悬案没有解决，还有很多悬疑啊在进行当中。先说这场比赛呢，布伦特福德是一个很特殊的一支球队啊，因为他的老板呢其实还持有丹麦联赛啊最近升起的一支新军叫中日德兰，而且俱乐部的这个老板是一个著名的一个精算师，所以布伦特福德是一个使用大数据非常成功的一个中小型的俱乐部，过去三年呢都是走到了这个英冠升英超这个边缘，过去这个赛季终于是在这个附加赛当中啊实现了他的心愿，所以他的球员名气不大，很朴实，但是呢相对来说年轻，成长的潜力非常大，很有冲劲。那又是一对北伦敦的邻居啊，所以布伦特福德肯定会倾尽全力来挑战阿森纳。而阿森纳呢，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处在一个球队的一个深度调整当中啊。这个赛季休赛期已经投入7500英镑，引进了本怀特这样的中卫啊，以及中场的洛肯加和后场的一个替补的左后卫吧，塔维雷斯。整体实力呢，并未见有多大提升。所以这样的一场英超赛季的揭幕战，有着非常鲜明的这个冷门的痕迹啊，因为升班马肯定会在自己的主场倾尽全力，而且过去这一个半赛季啊，布伦特福德新启用的这个球场是没有现场观众能够入场看球的，而升上英超的话，这会是俱乐部74年来啊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要知道74年前他们最后一次在顶级联赛面对的球队呢，恰恰就是阿森纳。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从悬念角度来讲，爆冷的可能性会非常非常高。阿森纳呢显然在赛季前的热身赛先后是输给切尔西和热刺，在进攻端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能够解决。这会是对阿森纳新赛季开局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考验。而英超整体这个赛季可能要到9月份关窗，我们才能看得出尘埃落定的这个格局啊，因为还有好多转会的潜在可能会在酝酿当中，比如说哈里凯恩未来的去向，以及切尔西在引进卢卡库之后他前场的组合，当然也包括像曼联以及恢复当中的利物浦，所以争霸呢应该是这四支球队当中进行的一场大的混战吧。 西甲联赛同样时间也是星期六凌晨的3点钟打响哈。 所以说这就是你看啊，这我们为什么说这五大联赛你到底选谁呢？就是他们会同样在周末开赛，有的时候不能同时看两场比赛，所以说你看到底看英超还是看西甲啊？有的球迷是看法甲、看德甲哈，这时间打架哈，咱们到底怎么选？西甲揭幕战是瓦伦西亚主场迎接赫罗纳的挑战哈，两支球队碰面也是有不少看点的。我们联系到了足球解说王正坤来谈谈看法。 瓦伦西亚对阵赫塔菲的这场西甲揭幕战，确实是一场非常有故事的比赛。瓦伦西亚这个夏天所换的新帅博尔达拉斯正是之前几年赫塔菲的功勋主帅，而赫塔菲这边呢，在这个夏天是请来了曾经皇马五英之一的米歇尔来作为球队的新帅，当然这名主教练曾经也是赫塔菲的功勋主帅，因此这场比赛博尔达拉斯可以说是带领新球队来面对旧主，但现在他所执教的瓦伦西亚确实是面临了很大的财政困难，夏天只有一名租借的新员从德甲柏林赫塔加盟的阿尔德雷特，但是受制于西甲一些财政引援的限制，现在由于瓦伦西亚队内工资水平过高，阿尔德雷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注册成功，新赛季第一场揭幕战能不能上现在都是一个未知数。而赫塔菲这边倒是以比较小的代价700万欧元买了5名新员，当然包括从马竞租借的比托洛，整体来看赫塔菲现在这个夏天还是得到了一个比较强的补充，因此我觉得其实从两队纸面实力上来看差距不大，而且两队又都是新帅上任，很难说哪支球队能够占据更多的优势，因此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双方打成一个平局的概率会比较大，可能一上来双方也都是一个互相试探的局面，因此我觉得最后这场比赛可能双方在梅斯塔利亚球场会战成一个平局。而至于这赛季西甲总体的一个态势，因为现在转会窗还没有结束，所以说也很难去预判每支球队究竟现在实力会在本赛季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层级，但是我觉得从几支强队来看，皇马跟巴萨确实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流失，相反马竞可能是现在 整体来看最稳定的一支球队，可以说整体阵容稳中有升，在基本上保留了上个赛季夺冠阵容的同时，还引进了夏天在美洲杯发挥非常出色的阿根廷国脚德保罗。因此从目前几支球队的对比来看，可能马竞还是说这个赛季夺取西甲冠军希望最大的一支球队。 也对最后的西甲做了一个大概的预测哈。确实后梅西时代的西甲究竟是冠军何去何从呢？梅西正式的加入巴黎圣日耳曼啊，签约了两年，其实他的这个影响力还是挺高的哈。在他这个巴萨告别的这个帖子当中啊，收到了2003万用户的点赞， 舍不得， 是的，然后包括巴黎圣日耳曼官方的社交媒体发布的这个官宣视频啊，也是2000多万的点赞啊，确实这就是顶流球星啊，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是，在梅西加盟这个24小时之内哈，据乌拉圭记者的报道说呢，巴黎官方商店里梅西的球衣已经被抢光了啊，而且在过去一天的时间里面，巴黎凭借梅西的球衣，据说就已经赚了3000万欧元，就接近梅西本人一年的年薪，这生意做得值啊。很有意思。 但是那巴萨的球衣下架之后，你说他们的损失有多大 啊？对，据说是球衣的当天的交易额已经下降了过半了哈。当然了，这个一山到底能容几虎呢？巴黎现在凑齐了很多的球星啊，内马尔、梅西、姆巴佩哈，组成了 MNM 组合啊。据说姆巴佩态度是成疑的啊，不知道他到底是决定怎么去留。有说啊，他其实不太高兴，说梅西来我就走。包括也有是个新闻说指出说，拉莫斯啊，包括内马尔都会给梅西到来的这些官宣的视频点赞啊。姆巴佩一个赞都没点。但是后来呢，姆巴佩也发了一个照片啊，跟梅西拥抱说欢迎你，这个咱们走一步看一步吧。 好，那今天的旗帜为大家播出第30集90后创业者石小刚的故事。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一副看似普通的眼镜却暗藏玄机。石小刚和他所带领的骁龙科技公司团队便是国内 AR 技术的执牛耳者。作为90后，他已经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是入选国家万人计划的行业领军人才。他初心不改，那便是要为国家的科技创新尽绵薄之力。 我是骁龙科技的创始人石小刚，是一名90后的青年创业者。作为一名90后的党员，未来会继续在前沿的科技探索的这条路上走下去，为我们国家在科技创新这方面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这上面全都是咱们公司的专利。 在骁龙科技公司的产品展示厅，公司的各项专利证书铺满了一整面墙，另一边陈列着大大小小的奖杯奖状。石小刚把手一挥，身体顺势转了个圈，边笑边说，这里只是展示了部分的荣誉。 对，一部分吧，因为放不下。 眼前的他穿一件白色 T 恤配条牛仔裤，看上去像一位刚走出校园的大学生。事实上，刚过而立之年的他，今年已经创业快6年了。他一手创办的骁龙科技公司，致力于 AR 增强现实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您坐着提问吧。 记者试戴了一副最新款的 AR 眼镜，它的镜片看上去和普通的近视镜差别不大，甚至还要更加轻薄，但戴上后，眼前的景象却像是一部科幻大片。 看到前面有一个心脏在蹦蹦的跳，现在是宇宙，现在前面那个屏幕很大，有点像电影院的那个屏幕。 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采用了光栅波导技术的镜片上。